大家好，我是宇文，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似少个 W 系咩？ 六 个六，好嘢啊！你哋两个。 John Ivy Angela Ca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返嚟呢个第二节 OK 咁首先我哋休息嘅时候呢就问咗 Esther 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可以学识八国语言系未唔得嘅，系唔关，系冇啲咁样嘅治疗嘅，基本上。好，咁啊嗱，John， 咁我哋就问下啲家长常见问题啊，好唔好啊？ 系啦，我谂都有啲家长都有啲问题，经常性问佢哋啲治疗师啊，或者有时问都会问我嘅，都会有呢类问题。 例如咧， 系啊，第一个问题咧就会有啲小朋友可能佢有呢、這个。言語發展嘅問題啊，或者係仲有時候成日流口水，咁啊流口水嘅原因係咩咧？ 流口水咧就好多原因嘅。 係咯，呢個係我都唔知呢、這個真係可以同言語即係有啲問題㗎。 點樣講咧？一般嘅小朋友咧，事實上佢真係會流口水嘅，係咪？即係佢出牙仔啊嗰段時間啊， 係 啦，咁就一定會嘅。咁我估即係醫師所講嘅就係即係佢。個量好多啊，即係佢直情係啦，即係不停咁，可能濕幾條筋都處理唔到啊。 一緊張就流得勁得勁啲嘅。 係，咁好多時就係佢即係佢自己口部肌肉個控制即係比較弱咯，係啦。咁因為你諗下，我哋即係點樣可以令啲口水唔流出嚟咧？係咪一定有口水分泌嘅？咁梗係你要有即係你個嘴唇要合埋嘅，係咪？即係你成日喺度打開咗個嘴，即係有啲人小朋友好專注嘅時候咧，佢會擘大個口嘅喎，即係你見到。街嗰啲小朋友啊，打機咧打到啊，擘大咗個口啊， 唔係，大人都會㗎，你睇煲劇嗰時都會㗎啦， 會㗎，係啊，即係唔覺意嘅時候，係啦，唔覺意嘅時候，即係好專注喺某一樣嘢嘅時候啊，連合埋個嘴都唔記得咗，吞口水又唔記得咗，咁自然又會流口水啦。咁所以睇下佢個合即係合唇嗰個肌肉嘅控制啦，又要睇下佢吞煙嘅能力啦，係啦，有時或者咧佢即係對於自己啊，即係嘴邊嗰啲周圍濕咗嘅時候，佢有冇感覺咯？係啦，即係可能一啲啊感知比較差嘅小朋友，佢其實自己流咗口水，佢都唔知道，係啦，咁所以佢就亦都唔會去處理，係啦。咁 同嗰個口水個分泌係咪冇乜關係啊？ 口水分泌就應該冇乜關係㗎啦，係啦，中醫唔知道有冇關係 啊？即係喺言語嘅問障礙嗰度就冇一個特別範疇話會。即係衍生好多流口水嘅問題嘅，即係可能都係要睇情況或者睇佢嘅。 主要都係因為佢口肌 係 啦，口部肌肉嗰個控制比較差咯，係啦係啦。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成日流水嘅，咁我哋可能就要同佢做好多係啦，即係關於口部機能，即係嗰啲肌肉鍛鍊啊，係啦，令到佢即係。function 得好少少啊，咁都唔淨止流口水㗎，即係有時家長嚟揾我哋，可能係因為佢食嘢食得差啦，係啦，即 係 啊食嘢食得差，譬如可能啊佢唔識嚼嘢㗎喎，即係歲幾嘅時候就食飯仔啦，食爛飯咁可能都係即係剪到好碎啊啲嘢，咁但係去到兩歲咯喎，三歲咯喎，係啦，一嚿肉擺落去咧，佢啊一係咧就可能啊求其每下咧就簡吞嘅。有時咧，家長又會見到佢哋咧咬嚼完之後咧就瀨嘅，係啦，就吞唔到嘅，係啦。 咦？但係成日有時有啲家長話啲小朋友係好曳啊，唔食嘢啊，即係有些微可能係佢個口嘅肌肉係。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有時兩邊係啦，即係你又即係當我哋去睇個小朋友嘅時候，我哋就要去評估下究竟佢係一啲行為嘅問題啊，還是係一啲身體機能嘅問題咯。 OK， 即係呢個家長都要留意，唔好咁快打佢住，可能係食唔到嘅咩？我哋嘅問題好正，我覺得。 會有啲咩平時可以家長可以有啲簡單嘅訓練，可以幫佢啲小朋友可能口肌會好啲啊，或者冇咁容易流口水 可以同佢做下啲吹氣嘅練習啦，係啊， 即 係 吹 B 啊，吹下 bubble 啊，係啊，咁樣即係其實都係即係講緊啊，佢要控制多啲個嘴部，或者佢即係個嘴部嗰、那個嗰、那個口唇嗰個肌肉咧要強壯少少咁樣。 我都成日有啲家長都會係咁俾佢食啲鱈魚絲啊、魷魚絲啊咁啊，啲都會講係咪都係咁照啊？ 咁就香口膠得唔得？ 香口膠得㗎。是啊，香口膠是好嘢嚟噶。 OK OK， 好，第二个问题好个人，我觉得你问啦 ，John。 第二个问题 系关于呢、這个， 咁、哦、就系话因为你而家香港好多即系都啲阿爸阿妈都要翻工啊， 冇错， 系啦，都好难系通常一系就俾啲阿婆啊 奶奶啦、 啊，系啦，凑，一系咧就一。好多時都會請一啲 有奶奶都係一定有賓賓㗎啦， 係啦，都係有賓賓， 一定有賓賓 嘅，係啦，咁賓賓咧，咁通常都係佢，我諗賓賓，我諗都有一部分嘅賓賓可能係唔一定係完全識講即係廣東話嘅，或者都講得唔正嘅，咁通常都係會中英夾雜嘅呢啲個環境，咁會唔會影響到個小朋友？有本身可能個小朋友嘅言語發展都已經係比較遲啊，比較弱㗎啦，咁其實會唔會因為有呢個賓賓成日同佢講英文關係，會淨係就係英文 識講賓話？ 系啦，即系个或者而家彬彬都通常都讲英文嘅，系啦，可唔可以英文会讲流利啲咧？咁 其实呢个问题就即系讲紧小朋友可唔可以同时处理几个语言啦、啊？系咪？即系可能都未必彬彬嘅、哦，即系你讲紧阿马啊，即系嗰啲系啦系啦，客家、福建啊咁样，可能都即系有好多个即系语言喺佢个环境里边，佢要去学习咁样。咁一般小朋友其實咧，如果佢語言個發展係正常嘅，講緊係啦，咁佢去處理唔同嘅語言咧，其實係冇問題嘅，係啦。咁你可能會有機會，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做好多研究，我哋會發覺啊，即係如果個小朋友同時要學幾種語言咧，佢可能佢個學嘅速度冇單一語言咁快，但係佢最終咧佢都會追到嘅，即係可能講到佢三四歲嘅時候，佢應該就啊個個語言都 master 得好好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就好似頭先醫師咁講咧，即係如果小朋友已經本身已經係語言遲緩啦，係啦，或者佢啊即係有啲咁樣語言遲緩嘅徵象啦，咁我哋即係點搞好咧咁樣？ 唔係呢個問題好即係可以再情緒少少，因為成而家你知好多家長好關心啲小朋友嗰、那個，即係你知要係啦，即係要五歲已經精通八國嗰啲咧，又要考試啊，有計分啊。咁我聽過一個講法嘅，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就唔好同一個人咧就講同一種語言，即係譬如話可能個阿爸就教英文，咁個媽就講國語或者中文或者法文咩都好啦，即係係咪啱嘅咧？即係咪一個同一個人淨可以最好接收，即係學習時淨係接收一種語言？ 有佢嘅道理嘅，因為咁樣嘅時候小朋友嗰、那個混亂嘅情況可以減低嘛，即係佢知道啊對人要講人話。 OK， 係啦、哦，對其他嘢又要講其他話咁樣。咁正如好似你你諗下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咁㗎，移民咗去加拿大咁樣，咁佢翻學嘅語言就係英文啦。即係佢知道喺學校入面就係講英文， 唔係好多去加拿大翻嚟都係講中文 嘅。因為佢屋企講中文啊嘛，係啦，咁佢就會分得好開咯，係啦，即係將兩樣嘢越分得越拆得分得開咧，咁、那個小朋友個混亂情況就越少。咁其實理論上咧，就真係佢會容易啲去學嘅咁樣。 哦，即係彬彬唔緊要嘅，即係你佢講翻，即係你覺得如果你覺得彬彬啲英文唔純正嘅話，你即係你自己額外再同佢講翻啲純正英文 係。係啦，即係你唔好依賴啊彬彬去教佢英文咯，千祈唔好有呢個觀念先係啦。即係佢個彬彬翻嚟係請佢做家務，就唔係做佢嘅語言老師噶嘛，係咯，即係唔係去教佢語言噶嘛。 因為佢都有啲家長都好擔心，就係、是、個小朋友咧，即係永遠就係識講 A B C 啊，咁但係其他嗰啲中，即係嗰啲廣東話啊、中文都好似都冇聲出咁，究竟係咪即係因為跟個工人姐姐多咧，咁淨係識講啲英文咧咁啊？ 其實就唔關事嘅，OK， 你知啲家長而家就好中意好早催谷曬你學識好多語言噶嘛？會有冇可能會催谷過度嘅啫？ 去嗰個度都有機會㗎，即係物極必反啊嘛，樣樣嘢都係。 哦 ，OK OK， 好，跟住又仲有咩問題咧？ 哦，呢、這個就係都成日睇電視 啊，呢、這個 即係我諗成日睇電視都係。 而家已經轉咗，變咗成日打機， 成日睇 iPad 或者睇。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會成日睇一啲。 特別少對話啲卡通片啦，覺得係咪啲天線得特別啊？ 係啊， 會唔會越睇越講嘢詞咧？講嘢咁啊，會唔會有冇根據咧？ 要睇下你點樣用個電視咯，係啦，即係好多研究都話，唉，你唔好咩三歲前唔好俾細路仔睇電視啊， 有聽過，係 啦， 係 啦，即係最近成日都會，即係耐唔耐又會浮出嚟嘅啦，呢啲信息咁樣，係啊係啊，咁事實上又係嘅喎，因為如果你淨係長時間俾佢即係對住部電視，咁其實佢係冇互動嘅，即係佢有好多聲音，係啦，電視可能有好多聲音，或者你玩遊戲都會有好多聲音，即係會發聲嘅喺度猛講啲字俾你聽，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人同人講嘢咧，佢其實唔係淨係要學嗰個聲音啊嘛，佢要學同人哋去溝通啊嘛。咁但係呢啲電視咧就完全俾唔到佢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又覺得唔一定話要一刀切，唉，絕對唔准睇，唔可以做。但係你作為家長咧，你要好知道即係電視啊或者呢啲遊戲個擺位咯，係咪佢只係一個工具啫？係啦，佢唔係一個教你個仔或者教你個女學語言嘅方法嚟嘅。咁始終即係要小朋友學好語言咧，一定係即係家長嘅責任啦。即係頭先咁講，唔一定唔係工人嘅責任係啦，唔係工人姐姐嘅責任，亦都唔係電視機啊或者係啦，即係電子儀器嘅責任咯。 或者電視開個流，即係開住劉家傑嗰啲節目啦，係咯，靜音嗰啲咁嘅嘢啦。 通常都係啲建議啲家長，可能佢真係可能即係即係坐得唔定啊，食飯啲時間咧咁先可能先會俾佢可能坐定定食飯嘅時候去睇，其他時間都盡量都唔想俾佢哋接觸嗰啲太多啲電子嘢，因為又好似都有時聽過係啲即係發展障礙嘅小朋友係睇電視係睇佢啲動畫喐動，即係嗰種刺激啊，都係同一個感統障礙啲有關 嘅。都係㗎，所以你哋會好中意睇廣告啊，因為好快啊 嘛， 嗰啲係啦，嗰啲信息。 OK。好，跟住第四大嘅家長問題 ，OK， 就關於啲 呢個黐脷筋問題喎。咁咧就係好多家長可能都會見到個小朋友講嘢唔正，係咪就係一定係就係黐脷筋咧？咁啊就即刻帶咗去剪一剪個脷， 即係好變態啊！呢單嘢即係堅定留㗎，真係。 呢個就一定要留翻阿 Esther 去解釋啦。 唔係淨係家長，好多時嗱家長真係唔知嘅，即係我想講咧，就係好多時係啲醫生咧會叫佢哋去剪咁樣。咁嗱，作為家長，咁醫生都叫到啦，咁即係要剪啦，咁梗係去剪啦。咁就挨咗即係白白咁挨咗一刀，就覺得好唔抵咯。 係， 其實個剪係點樣剪？ 剪翻佢剪邊度？ 首先係啦，首先咩叫黐脷筋先？ 係咯，即係你同口吃嗰啲，咪即係都係類似嗰啲又唔同啊？ 通常我哋話啲人即係老一輩咧，啲人成日講咧，就即係坊間講咧話啊，佢講嘢唔正。就係黐脷筋啦，即係譬如一二擔地五六七咁樣，係啦，一二擔地咁嗰啲擔地啊，咁嗰啲就係黐脷筋啊。嗱，醫師就有學識啦。 哦，好難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其實係一啲錯誤嘅發音習慣，好多時小朋友講嘢或者大人都係嘅，其實佢講嘢唔正就唔係佢身體，即係佢唔係佢口部生理結構嘅問題，反而好多時係一啲錯誤嘅發音習慣，咁佢係要去改嘅，佢係要揾言語治療師嘅，咁但係咧就即係要衡量下係咪真係要剪脷筋咯。咁事實上又真係有人脷筋短嘅喎，即係有過短嘅情況嘅。咁但係我成日同家長解釋啦，即係你諗下你講廣東話，你有幾可要揈到條脷出個口入？出個口出面嘅，即係你使唔使伸到條脷去掂到個鼻啊，去到嘴唇角啊？根本你其實都唔需要，你食嘢各方面其實你條脷喺你個口入面喐動嘅空間好少啫嘛。 係， 除非你連咁樣都做唔到咯，咁就影響緊你食嘢啦，影響緊你講嘢啦。咁嗰個時候咧剪脷筋係需要嘅。咁但係好大部分絕大部好大部分嘅個案咧，其實都唔係咁樣嘅原因引致到佢講嘢講得唔正咯。 如果陣間有時間啫，問阿 Esther， 即係究竟即個如果譬如黐脷筋嗰個正確有啲咩治療方法？ 但係就好有啲疑惑，其實個醫生都可能會即係建議佢剪，其實佢點樣去界定佢係需要去剪嘅？其實 佢可能都係會覺得佢條脷筋係短嘅，係啦， 但係就 短到即係短還短，咁每個人身體都有啲有長有短㗎啦，係咪？咁係咪短到真係要去剪呢？係啦，剪咗之後對佢有冇一啲即係功能性嘅幫助呢？譬如可能有啲 BB 啊，佢真係短到咧，佢啜唔到奶啊。 有冇一個指標啊？即係攞把尺去度係腿短唔短？純粹係個醫生嘅。 我估醫生就係咧，即係純粹覺得佢係短，就不如剪啦咁樣，係啦。咁但係作為我哋，即係我哋就比較睇多少少係啲功能性嘅嘢咯，係啦。即係佢有冇影響佢嘅功能？ 哦、即係唔係關個結構性啊，個解剖性嘅問題。 係啦，即係如果佢影響佢嘅功能嘅，咁咪需要咯。即係好似影響到佢食奶嘅，係啦，影響到佢講嘢，真係好多音都因為條脷筋太短講唔到啦。咁、我覺得係真係需要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因為佢同阿 B 仔隔離個 B 仔比較，佢係短咗喎咁樣，咁就剪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未必需要去挨一刀咯，係啦。咁但係剪咗亦都冇嘢嘅，係啦，即係小朋友好快復原，係啦，即係只不過一個好簡單嘅手術，係啦。咁但係即係有時可以避免嘅，亦都或者係唔需要嘅咁樣。又或者咁講咧，就算佢係因為黐脷筋嘅問題或者脷筋短嘅問題咧，引致到佢講説話唔正嘅話，佢剪完脷筋之後咧，佢唔會突然間正咗㗎。 嗯， 係啦，因為佢係一個錯誤嘅發音習慣嘛，所以佢始終都係需要人教翻佢點樣發翻一個啱嘅音。 OK，OK， 仲有啲咩問題咧？我哋遺漏咗，嗱，我哋問咗四個啦，嚇，仲有啲咩問題你係即係家長可能成日問嘅，有冇印象啊？一時醒唔醒起啊？ 一時又好難醒起，因為其實太多問題，太多問題，佢哋會有機會問啊。 有啲最錯誤嘅先入為主觀念，你自己會有啲印象咧？即係啲家長以為係或者譬如以為咁樣係冇事嘅，或者以為咁樣係有事嘅。 嗯，都可以講一講嘅。好多時家長嚟咧，尤其是係啲即係譬如診斷咗去有自閉症傾向啊，或者係啦，即係其他語言遲緩嘅小朋友咧，都會係咁嘅。即係家長提一個電話咧，通常佢就話：哦，佢咩都識㗎，淨係唔識講嘢啫。 哦、OK，OK，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對於呢個咩都識呢幾個字咧，就其實就即係我哋通常就好多保留嘅，係啦，即係乜都識。點解佢你會覺得佢乜嘢都識咧？係啦，咁佢話頭醒未啊？你叫佢做咩佢都知㗎，屋企係啦，叫佢。咁好多時咧，我哋其實再去真係接觸嘅小朋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真係好睇佢嗰個語言嘅理解啦，係啦，即係佢所謂乜都識咧，因為佢喺一個佢熟悉嘅環境底下，係啦， okay. 所以佢好容易去做到一啲嘅指示，係啦，即係譬如阿媽已經拎曬個手袋啦，咁樣喂去街啦，咁梗係去著鞋啦，係咪叫佢著鞋，佢肯定係去著鞋啦，或者每日呢個時間都係食飯嘅，咁啊佢喂食飯啊，咁佢梗係會坐低食飯啦，係啦，即係或者係台面只係得一個波嘅，咁啊攞個波嚟啊咁樣，咁遞曬手啦，咁仲唔係攞個波，咁啊梗係識啦，係啦，咁所以好多時即係家長佢會睇佢乜都識咧，好多時係其實原來係佢冇留意到咧，原來係個環境咧，係啦，幫咗小朋友去理解好多，咁佢小朋友最初嘅時候好多時佢係用個眼睛去理解嘢嘅，尤其是啲即係語言理解差嘅小朋友，佢更加會用隻眼。係啦，佢望到你做咩，佢又做咩，係啦。咁佢嘅經驗話俾佢聽，呢個時候係要做咩，佢就會做乜嘢，係啦。咁但係真係我哋要抽翻起出嚟啊，撇開曬環境嘅因素，睇佢真係喺語言裏面去明白啲咩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佢做完個評估，佢會發現，原來佢真係個理解能力都好弱喎，咁樣。咁所以唔係淨係佢講唔到嘢，就係淨係講唔到嘢咯，係啦。我哋好多時再掘深啲咧，發覺唔係淨係單一。講嘢呢個問題嘅咁樣， 嗱呢度好有又好有興趣問啦，我諗即係有兩部分啲家長或者聽眾有興趣知究竟你點樣測試㗎，即係會唔會我屋企都可以幫啲小朋友測下？ 呢個都值得，因為成日聽啲家長講，即係咧。做個評估咧，即係兩個嘅差異都好大，因為一個話就話我個仔嘅理解能力可能遲一年，另一個咧就話遲兩三年喎，乜個分野都可以好大。究竟係嗰個評估同埋嗰個中間嘅治療係可以點樣嘅？ 評估先啦，講下通常係點，可唔可以輕輕講下點樣做法咧？ 嗱，通常如果小朋友嚟到即係譬如嚟到見言語治療師做評估咧，通常我哋都會睇幾樣嘢嘅，係啦，第一梗係問下佢個 history 啦，係啦，即係佢自己譬如可能家族。嘅係啦，一啲嘢啊、因素啊，或者家庭嘅照顧啊，屋企用咩語言啊，係啦，平日嘅飲食習慣啊，係啦，各樣即係啲簡單嘅個人，即係個人嘅資料啦，係啦，咁或者有冇啲兄弟姊妹都係有相近嘅問題啊，咁樣，咁真係落到個仔度嘅時候，我哋會睇啲咩咧？我哋都會睇幾部分嘅，係啦，咁尤其是細嘅仔咧，我哋講過頭先講過咧，好多時佢未講嘢之前咧，咪有一紮嘢佢要學識嘅，係啦，嗰啲我哋叫做語言。言前技能啊嘛，咁我哋就好多時都會先睇咗嗰啲先，係啦，例如佢點樣玩玩具嘅咧？ 佢識唔識跟你做一啲嘢呢，係啦，佢會唔會理解到啲好簡單係啦環境性嘅指令呢，係啦。咁呢一堆嘢做又會睇下啦。咁另一方面我哋就真係落返去語言呢，我哋就會睇下啊佢究竟語言理解，我哋叫做啊佢明白一啲乜嘢嘅指示，係啦。譬如每一個年歲呢佢都應該有啲指標㗎嘛，係咪？譬如可能啊去到兩歲到佢應該有啲譬如顏色啊一啲概念抽象概念嗰啲嘢佢要掌握得到啦，係啦。或者呢去到三歲呢啊佢要聽下啲三個部分嘅指令啦，係啦，嗰啲指令呢都相對比較長，佢能唔能夠做到呢咁樣。咁通常我哋就係即係有個 checklist 啦，你可以叫做係啦，或者有個評估嘅工具睇下佢啊佢理解個能力去到相等於幾多歲嘅小朋友呢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咁樣。 即係主要都睇啲反應嗰啲喎。 係啊，主要係睇佢即係啦可以做到啲咩俾我哋啦，即係我哋俾啲指令佢佢能夠做到幾多呢，係啦。咁再大啲嘅小朋友可能啊我哋講篇故事即係講一個故事俾佢聽佢可以答得返幾多問題呢，係啦咁樣。咁即係啊佢對個故事有幾理解呢，係啦。咁呢啲都係睇緊佢嗰個理解能力囉。 咁呢啲其實屋企家長都好難自己做㗎喇，都一定要搵專業人士㗎呢 個。家長可以試佢囉，係啦。 Okay, 但係你係啦，但係你未必有個即係你未必有個 benchmark 咁樣，係啦，唔知道啊幾多歲等於咁佢究竟慢幾多呢，佢可能係有啲慢，咁慢幾多呢就可能即係家長佢冇辦法可以即係。 咦，但係嗱呢個好奇問，那個 benchmark 會唔會變緊呢，即係嗱成日都話啲小朋友越嚟叻咁樣㗎嘛。即係會唔會以往你即係一歲識單字，而家唔係喎，兩個月要識單字，係啦，即係咁。 會㗎所以即係評估個工具都好緊要㗎，係啊咁樣。咁但係理解係要 update 嘅，係啦，咁樣所以即係理解呢就相對就冇個變化冇咁大。 即主要嘅觀念都冇得特別 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真係去個腦部啊嘅發展係要去到嗰度，佢個認知能力去到嗰度，佢先會明到嗰啲嘢㗎嘛，係啦。咁但係我哋睇緊呢即係依十幾年啦小朋友其實係個語言表達呢就反而即係個差距會大喎，即係你諗下你舊時係啦，即係你諗下你舊時細個邊識講咁多嘢，肯定唔識咁。即係肯定唔識咁多嘢，而家啲細路即係把口係好勁㗎嘛。 係啊， 係啦。咁所以我哋有時呢都會即係補返一句嘅，即係譬如就算同佢做完個標準嘅測驗，我哋都話俾媽咪聽即係尤其是你表達嗰部分，即係可能佢做咗出嚟係有兩歲嘅程度，不過我都會即係我都會補返一句，不過你睇下而家啲小朋友其實即係你同其他小朋友比較下，你會發覺啊，而家小朋友講嘢真係叻咗好多。咁所以佢可能喺個測驗裏面，佢慢半年咧，喺現實嘅世界裏面咧，佢可能真係表現得出嚟咧，唔止慢半年都未定嘅。 呢個都係家長成日都同我講嘅一個問題，就係話去做評估咧。咁我本身個小朋友本身可以即係。冇咁差嘅，咁去到嗰陣時咧，唔知係咪緊張咧？個小朋友點解個好似變咗好個小朋友，好似即係咁細個，已經好似要面對公開試咁樣，就一試定生死咁樣，即係一做明明佢唔係個程度咁差，應該即係嗰日可能佢表現唔好啫，跟住就可能覺得即係評咗佢嗰個能力係比較弱啲，可能詞比較多啲，咁佢可能會憂慮啲嘅問題多啲。 咁總會㗎啦，係啊，咁尤其是再即係好細嘅小朋友咧，那個評估即係你一次過咁樣睇佢咧，其實真未必真係可以睇到成個 picture 睇得好清楚咯，係咪？即係好似你咁講，小朋友有時會頭暈身興，係咪？有時會怕陌生環境，係啦， 心情唔好， 係啦，心情唔好，眼瞓、肚餓、凍、太熱咁樣，都會影響緊佢表現嘅。咁所以要同家長傾多啲咯，我覺得係啦，即係你唔好淨係 base on 啊小朋友做到啲乜，做唔到啲乜，係啦，咁可以同家長傾多啲啊，佢屋企個表現係點㗎？佢平日嘅表現同佢今日嘅表現，即係你覺得係啦，即係家長覺得有冇差距啊？或者大致係咪都係差唔多？有時家長會話翻俾我聽嘅喎，唔係啊，佢今日乖咗好多啊，即係或者佢平日冇咁坐得咁定，做咁多嘢俾你㗎，係啊，今日好表現啊，係啦，咁樣即係亦都可能係有第二個情況出現都未定喎。 咁咪講下少少治療方面啦，即係嗱，我哋又冇乜概念，究竟係食藥啊，定係會做啲訓練啦，定係即係定係點樣嘅？即係即係如果呢個小朋友佢係發展遲緩嘅咁樣 小朋友我哋通常都係用遊戲入手嘅。 系啦，即系系啦，因为你冇理由吓夹开佢个口啊，喂讲讲讲讲讲十个波十次个波咁样，咁啊冇意思噶嘛，系啦，咁我哋通常都系用玩具啊、游戏啊、图卡啊，系啦，即系啲有趣啲嘅 task 咧去入手，系啦，以至到咧能够帮到佢啊，或者完成到我哋本来定俾佢嘅训练目标咁。 即系鼓励佢就住某啲嘢刺激，可能就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谂即系言语治疗师佢会即系将啲嘢会细分得仔细啲咯，系。即係有時家長其實都可以教噶，不過可能好多家長就話俾你聽，咁我唔知道要教啲乜喎，或者我教完呢樣之後，我唔知道跟住落去可以點做。 其實咪好需要家長個自己屋企配合嘅，其實 一定要㗎，係啊，即係我成日就會話俾家長聽，話你諗下啦。一日有24個鐘，一個禮拜有7日咁樣，咁小朋友嚟見我見盡，可能都係嚟一次或者兩次啫，係咪？咁我一個禮拜我只會見到佢一個鐘頭平均，係咪？咁佢剩餘啲時間點呢？係咪？佢唔會因為佢見咗我一個即係一個鐘，佢就會有進步㗎喎、哦。如果係咁。咁我神仙啦，係啦， 呢個都會成日都會即係同啲家長講，就係可能佢做每一次嘅治療，除咗係真係個小朋友喺個鐘頭裏面學嘅嘢，自己都要喺個嗰陣時間裏面去學識一啲技巧，等佢翻到屋企去同個小朋友去做一啲訓練或者一啲教，即係唔係佢做完訓練之後翻嚟就又係對住彬彬姐姐，跟住彬彬姐姐又唔識嗰啲技巧噶嘛？ 係嗱，呢個問題咧，我都即係應該都好難有絕對答案，但都想問問，即係譬如話即係睇等啲家長有得安心啲，即係譬如話佢可能兩三歲或者一歲發現咗嘅，咁可能去言語治療啦，咁。如果譬如想問，譬如可能去到六歲之前啊，去翻正軌個機會係咪都唔細？或者即係如果去翻正軌啦，之後咪之後就應該都好似正常人一齊發展咁樣。 呢個問題係每一個家長，差唔多每一個家長嚟去評估完之後都會問嘅。啊，我姑娘佢要上幾多堂啊？ 係啊， 佢幾耐之後就 其實都知道係 幾時幾時會有效果啊？呢個成日都聽 嘅。幾時會 OK 啊？咁樣咁我就會同家長講，你即係你心目中嘅 OK 係咩先？即係小朋友咧，真係好老实讲，如果你俾心机去同佢练咧，系啦，即系有用一个适当嘅方法咧，唔多唔少佢一定系有进步嘅，系啦，即系喺我经验里边咧，就冇小朋友系学唔到嘢嘅，系啦，即系就算佢系啦好弱好弱嘅小朋友，只要你用啱方法或者咧你系啦，即系用适当嘅材料咧，佢一定系即系你会见到有改变，系啦，但系每个人嗰个嘅进展咧，其实大家行嗰条路系唔同噶嘛，系咪？即系你唔可以话俾你听，即系如果我写个包单，即系好似嗰啲减肥咩不成功不收费嗰啲咁样，咁即系我呃人啦。 三个月学识背书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每个人佢嗰个学习嗰个条 curve 都唔同嘅，系啦，咁亦都有好多其他环境要配合啦，好似你讲啊，家长个 involvement 有几多啊，系啦，即系各样啊去。系咯， 最后一个问题， 我最后问题先啦，我问 先， 我问先，你问先都得嘅， 我嚟先， 有冇啲印象中系好特别嘅个案，即系你会啊，即系有个小朋友有啲咁嘅情况，即系会唔会记唔记得起咧？就定系个个案都特别， 个案都有佢特别嘅地方嘅，事实上系啦，咁有啲小朋友系即系你会见到佢即系进步得好快好快系啦，即系系啦，有啲就真系拉锯拉得好紧要咁样，咁所以你话啊有冇啲一两个好特别嘅个案咧？ 即系有啲系唔系好正常嘅医疗。循正常，突然間，咦？點解突然間會好似開咗竅啊？或者有啲外力突然間唔知 呢個都有時會家長都會講啦，好似成日講話，就突然間個小朋友啊爆一聲，爆聲佢哋成日話，係啊，即係爆一聲啦，之後就 OK 噶啦，咁樣即係會呢個係咪又有啲咁？ 有冇放緊佢？ 我只可以話咧。即係你其實係冇辦法知道個小朋友幾時爆聲嘅，即係你可以預測到嘅，係啦，即係有時我都會同家長講，你個小朋友咧，即係如果按呢個進展咧，係啦，即係佢嚟講嘢都差唔多啦，係啦，咁當然我就會睇緊佢講緊，就係因為我睇到佢可能佢理解去到一定嘅程度啦，係啦，佢嗰個溝通意欲好強啦，或者佢可以發嘅聲音開始多啦咁樣，係。 咁係咪真係爆咗聲之後，佢嗰、那個進步就會好似係會？ 上咗正轨， 即系会进步嘅空间会快啲啦。 咁啊，有声又梗系好过冇声啦，系咪？咁但系你话啊，系咪即系有声之后就可以，一天光晒啊？咁我只可以话有声只系个开始咯，系啦，系咪？咁尤其是即系如果你个小朋友吓、啊，人哋有声，人哋开始讲嘢系讲紧一岁，咁你个小朋友讲紧两岁半，咁你谂下你系咪追条路？即系条路都有要追一段时间先咁样。 嗯，明白明白，有问题。 我個問咗個禮拜先， 我考試咁有嘢。咁而家 Esa 你而家差唔多一個禮拜有冇話要大約要即係面對幾多個小朋友嘅個案啊？ 通常我哋譬如如果講一日即係見小朋友，可能都係即係頂曬籠都係五至六個小朋友咁樣。 都要五至六個大佬。 係啊。 哇！即係。OK 係啦，咁你話譬如一般，如果你喺防空機構，咁就睇下佢個即係個規模啦，係啦。咁譬如一啲特殊幼兒中心嘅，咁言語治療師嘅 case load 可能係講緊60個仔咁樣咯。 60個係 啦，係60個案咯。 點即係幾耐啊？有冇話60個係？ 即係譬如佢中心有60個 capacity， 咁嗰60個仔就係佢㗎啦。係啦，咁佢就要即係喺佢嗰個嘅時間表裏面去即係係啦，即係編排佢哋嗰個。 咁一日可以做咗最多幾多個到啊？即係如果60個咁，係咪要即係要一個禮拜？ 佢一五六個都好多㗎咯。 係咯，即係如果60個咁，佢哋如果佢通常佢哋都會幾耐會做一次？嘅治療咁啊！ 如果佢去咗特殊幼兒中心咧，一般嚟講咧，佢都係隔個星期有半個鐘個別嘅訓練啦，即係呢個都係差唔多，因為資源所限咧，都係咁長。 你一個禮拜一日做足七日都做唔曬喎，七六都四日。 做唔曬㗎，有時可能要開下小組啊，係啦，或者即係 group 下啲小朋友。 係咪香港其實會唔會係算？你覺得會唔會唔夠咧？即係呢個兒園治療嗰個資源嗰方 面。一定係啦！你估下香港有幾多個兒園治療師？ 好好揾。 我潤你，我妒忌你。 你點解唔揾佢做嘉賓啊？ 係喎，係喎，唔係咁，我唔知佢係咪即係喺兒童學前嗰方面啊嘛， 或者佢已經上咗岸啦。 一個兒園治療師啊，你講包曬所有定係即係淨係計學前定係點樣啊？ 呢一行咯，我哋呢一行。 我估啊，我估有冇幾百個咁樣啊？ 如果你講香港畢業生咧，就應該有嘅，係啦，即係係啦，係啦。咁但係畢咗業又唔一定喺呢一行留喺呢一行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講緊都係可能喺個市場入邊嘅，都係可能講緊五六百人咁樣。 五六百人，係啦。因為一般，譬如我呢啲會覺得哇，五六百都好多啦咁樣噶嘛，即係我所以先話幾百個咁樣，但係即係原來即係只不即係證明咗個案係咁多嘅原來。係 啊，個案好多啊，即係講緊譬如講緊淨係講言語遲緩啦，即係發展遲緩啦。可能即政府的數字都是十年前我估十年前的數字大概就有3% 的小朋友咯。 嗯， 係咯，咁 照計咯，大家計啦， 可以計下數。 一年有冇都數以幾萬啦，係嘛？出生都 多㗎，係啊。係 咯， 但係仲要係持續咁增加喎，應該都係。 係 咯，係喎，係喎，所以都辛苦曬。啊，咁啊，唔該曬 Esa 啦，即係希望大家 嚟緊之後可能再有需要 Esa 你 係啦， 再可以邀請佢過嚟上嚟。係 咯 係 咯，如果有啲網友聽眾有啲咩問題都可以即係同俾我哋或者俾嘉賓都歡迎嘅，咁啊，再次唔該曬 Esa， 咁啊，下次就睇下再請啲咩嘉賓上嚟。 好 ，OK， 下個禮拜見，拜 拜， 拜拜。